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马东虽然没从事相声这行，但是老让人家把他和相声联系起来，那都是因为他爸爸是马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今儿个咱们就说说儿子马东眼里的马季。虽然没说了相声，可是马东呢，从小也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呀，接触到这个相声。住在爱家小区的佳佳和小何就爱搜了这个相声演员的幕后故事，这不，两个人就开始说上马季和马东的故事了。 佳佳，你搜集的资料还真全啊。哎，我问问你，马东第一回在剧场看他爸爸说相声是什么时候啊？ 哟，那可早了，得说是1994年吧，那时候马东都20了。 那他小的时候就没去过？ 这报道里写的是没有，因为马季是不会让马东去他演出的地方的，也不会让马东去他单位玩。 那这马东小的时候是不是对他父亲的单位特别特别好奇啊？ 那当然了，那时候马季告诉马东他去录音，之后呢，马东就通过收音机听见了父亲的事儿。当初他们住的地方离月坛公园不远，那公园里边有一个很高的信号发射塔，马季就告诉他说，这电波呀就是从这个铁塔里面传出来，然后再传到收音机里面的。结果马东就开始了想象。 他都想出什么来了？ 比如说他问爸爸说，你们录音的时候是不是就爬到铁塔上面去录啊？马季听了之后就笑着说了，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你看马东对父亲的工作情况完全不了解。 当初啊，马季一直不赞成马东说相声，为什么呀？因为自个儿说了一辈子的相声，知道相声这门艺术啊，有它独特的地方，挺难学的。不是说我想学说相声，我有这愿望，我努努力，我使使劲，我就能说好了，不简。这爸爸说得好，儿子可不见得也能够说好。马东小时候啊，经常有这个姜昆呐、赵岩呐，哎，到家里来。大人们在这儿呢研究相声，他一边他也偷着听，马季发现了呢就会把他轰出去。他希望啊儿子能够培养出自己的爱好，别老受自己的影响。说完这些呢，咱就一块来听一段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老马家》。 我们中国呀是个了不起的国家， 人才辈出， 人才多得很呐、啊！ 哎，什么人才都有。 你甭说别人啊，你就说我们这姓马的。从古至今出类拔萃的人物有多少啊？ 姓马的， 姓马的呀。 那你说说 啊， 你们姓马的从过去到现在 啊， 都出过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那太多了 啊。 首先说大家都熟悉的 啊， 史记作者司马迁。 嗯、啊、那是了不起的人物。 对， 你想这司马哎 啊， 这司马迁是姓马吗？ 司马迁，你怎么给搁中间了？ 谁呀、啊？司马迁不姓马， 不姓马，反正跟我们老马家沾点亲就是。 啊，不像话， 不像话！ 你得说那真姓马， 真姓马有的是啊。 谁呀、 啊？唐代有位著名的诗人叫马邑，这有没有？ 嗯，有，以写结交诗出名。 我们老马家的吧？ 嗯，是 啊。南宋有位著名的画家马和之， 有 啊。 擅长画山水人物画。 元代著名散曲家马致远， 有，代表作《汉宫秋》。 明代大文学家马中西， 有，代表作《中山狼传》。 汉代出土马王堆， 有，代表作《死老太太》。这马王堆是人名吗？ 那这是地名，这是地名。 你得说人名， 说现在的吧。 啊，谁呀、啊？ 现在姓马的多得很。 嗯， 首先说革命领袖马克思。老马就出人不出人？ 那卡尔马克思是德国人。 你看姓马的都发展德国去了。 什么呀？ 嗯， 外国人不行，得说中国人。 有的是啊。 谁呀、 啊？著名人类学家马寅初，有吗、嗯？ 有。 著名的作曲家马可， 有。 著名科学家马大猷， 有。 著名文学家马峰， 有。 抗日英雄马本斋， 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 啊，你提到的， 这不也姓马吗？ 那跟老马就没关系了， 这就没关系了。 著名戏剧家马师曾， 有。 马连良， 有。 马福禄， 有。 马长礼， 有。 唱豫剧的马金凤， 有。 嗯，唱歌的马玉涛、马国光， 嗯。 打篮球的马占福， 有。 排球名将马立克， 有。 优秀体操运动员马艳红， 有。 著名的歌唱家柴旦卓玛， 哎哎哎，啊，这柴旦卓玛是姓马吗？ 你调过来不就姓马了吗？ 调过来， 马旦卓柴， 还有调过来的。 反正我们姓马的是群星灿烂，业绩辉煌。为祖国增了光，为老马家拔了创啊！ 这叫什么词儿？ 我们这姓马的是了不起啊！啊， 别那么骄傲， 姓唐的不行，姓唐的望尘莫及。太远了， 要照你这么一说呀， 怎么着？ 我们姓唐的。也能找出几位赫赫有名的。 哎，你要找出一位赫赫有名的，哎，我改成你这姓怎么样？ 你这话太气人了。 你问你找吗？ 我现在就给你找。 姓唐的哪有赫赫有名的？ 唐僧。有名没名？ 您这人呢，缺乏历史知识。唐僧，唐代的和尚。本人姓陈，你把他抬出来也挽救不了你的命运呢。再说他也不露脸呢，这唐僧他敌我不分呢，这取经一路上遇上多少妖魔鬼怪啊，幸亏人孙悟空爱后头跟着呢，不然他半道喂了狗了。不怎么样，别提他。 这不算 啊。还有吗？ 还有。 还有谁啊？ 唐伯虎。出名不出名？ 出名啊。 中国著名的画家。 对对对，给人印象最深的唐伯虎点秋香，拐带民女，流氓一个。您这老唐家后代还沾沾自喜呢。呸。不行，还色。 还有还有 还有吗？ 历史上那皇帝 谁呀？ 唐太宗。 唐太宗叫李世民，没老唐家什么事儿啊。 唐玄宗。 唐玄宗叫李隆基呀。 唐高宗。 唐高宗叫李渊嘛。 他 啊， 哎呀，老唐家没人了。这个 要说老唐家最有名，在北京还有一位。 谁呀？ 就那糖葫芦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走进快乐合家欢，孝心故事说不完。大家好，我是韩健。马东小时候啊，马季就告诉他，别因为自己这个爸爸有名气，就觉得自己嚯，我了不起了，有一种优越感，认为自己哎比别人高一头。马东呢，把他爸爸这句话牢牢地记住了。现在他跟他朋友出门啊，从来不说自己是马季的儿子。不过话说回来了，自己的爸爸因为说相声成了名人，马东就从来没对相声产生过好奇吗？还是让佳佳告诉咱们吧。 马东打小也喜欢相声，虽然父亲不让他去听大人研究相声，也不许他去自己单位玩，但是呢，无论再怎么隔绝，毕竟每天是耳濡目染呀，还是能接触到相声的。比如说，马东喜欢看相声的书，听传统段子。小时候，小孩都缠着要大人讲故事，马季没空搭理他。但是马季的那些同事、朋友常常会到家里，于是马东就缠着他们给自己讲故事。 哎，那你说说，这马东都缠过谁啊？ 马东印象最深的是李文华，有一回上他们家，一进门就让他给缠上了，一定要李文华给自个儿讲个故事。李文华就讲了一个单口相声给马东听，

过年过节放炮竹那药 哟， 不知道他哪儿逃回来的。 你家这玩意儿 打开盖当当当磕上三下， 嗯， 黑乎乎一大片， 嗯， 病人一瞧他高兴了，一块六没白花。 怎么了？ 瞧见点药黑。 哦，倒瞧见药了。 大夫，这是什么药啊？ 什么药啊？ 什么药啊？ 嗯， 麝香。 麝香。 麝香怎么没味儿啊？ 对呀、 啊、没味儿啊，还没拿火点呢 啊！ 那玩意儿有用火点的吗？ 好家伙，炮药啊！ 这大夫啊，太损了。 怎么样？ 拿出一根鞭杆子香来，把这头点着了。 嗯， 大夫不去捅那药去， 让谁啊？ 他让病人自己戳火玩， 自己戳火。 哎，那接过去，往那药面上一杵，药味一出来，牙马上就掉了。 哦， 这病人还真听话。 是啊， 也没办法不听话了。 嗯， 半个多小时这儿都酸了，心想赶紧拔下来就完了。 对， 接过香火头来，噗就杵上了。你说那炮药见火能有不着的吗？ 是啊， 呼，这一家伙吓得病人蹦起三尺多高了。啊！大夫，你怎么回事？你这 是啊， 花两个多钱那样放炮竹玩的？ 就是是。 你看这脸全黢黑了，我告诉你，你。你这眉毛都撩半拉去，你这个不像话，我哎呦，牙掉了，嘿， 牙掉好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刘宝瑞合说的相声《拔牙》，这也是一个传统的段子了。马东啊，喜欢相声，是喜欢相声的表达方式，觉得里头有很多高级的东西。他中学的时候啊，有很长一段时间，晚上啊拿一录音机，放一盘磁带，听着这磁带睡觉。可是他从小也知道。父亲是不可能让他说相声的，自己也不可能从事这个职业。马东啊，没有子承父业，但是同样从事语言艺术工作，主持人嘛，是吧？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好了，今儿的这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最后为您送上张宇演唱的《问心无愧》。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月亮总无言，他笑看这世间。多少心情变成咒怨，总在交手以后，复活才能分辨。爱成何痴缘，一眼过多少遍，谁能看穿旧的赦免？人要畅快一点，把干枯强骗，最好是爱恨都体会。青春不浪费，看情何以若是两面，真心来串联，只想要问心无愧，对得起苍天，多少点伤也不会埋怨。我看龙潭秀潭自逐渐进化有云烟，只想要问心无愧，对得起可畏，世事长不能十全十美，爱最于珍贵。爱成何志愿，多少遍，谁能看穿旧的赦免？人要畅快一点，把干枯唱片，最好是爱恨都体会，青春不浪费。看情和雨若是两面，真心来串联，只想要问心无愧，对得起苍天，多少点伤也不会埋怨。我看龙潭秀潭自逐渐进化有云烟，只想要问心无愧，对得起自己。来去见我管他人言可畏，世事常不能十全十美，爱最珍贵，潇洒再走一回。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 样，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你给我烙点汤圆，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度，连马走道都卖 方度。您把云南取走， 我们这最牛人都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主持依旧是方清平、甄奇。 哎，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方清平。 哎呀，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甄奇。 对，昨天啊，我们提到了这个相声八德，今天该公布答案了。 哎，好好好，那什么，就由我呢来向大家公布正确答案。 哎，您等会儿等会儿，怎么是你公布啊？昨天我讲的相声八德应该我公布啊。 是你昨天讲了，但是你没说答案呢，今天该我讲了。 我昨儿不说答案那是为了留个扣子，您懂不懂啊？今儿我自己解这扣子。 哎，我说你们俩能不能不争了，如果再争的话呀，这嘉宾主持打鸣去，别做了。 得，你看这雅娟生气了。 哎，对对，别生气啊，我们这不是闹着玩的吗？我们保证以后再也不争了还不行？清平师哥快表态 啊。对对，我们向雅娟保证一定和和气气，亲如兄弟，生活甜蜜，计划生育。 我说您这都什么词儿啊，这都是。 行了，看你们俩今儿态度还算不错，以后这么着，每个人呢主讲半个时段，谁呀也甭争，谁呢也甭抢，好不好？ 哎，完全听从您的意见。 哎，那我就先讲了啊。 嘿，您看没有， 这刚才说了不许争不许抢， 那 谁争谁抢谁下岗。 好，您这真是一套一套的，那就您先讲。 好，那下面呢就由我来向大家公布相声八德的正确答案。 没错，那这八德都是哪八德呢？ 他们是玉德龙、李德阳、周德山、马德禄、焦德海、刘德志、李德祥、张德全。 好嘛，您这念悼词呢这。 哎，这些位老先生都已经作古了。 嗯， 作为后辈，我们就是要深切的缅怀他们。 对，其实啊，我觉得最好的缅怀方式啊，还是继承他们的相声遗产，并且呢发扬光大。 雅娟说的太对了。 那是，要不然怎么叫雅娟呢？我也自夸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段相声八德传人的段子。 哟，八德传人这是谁呀？ 马三立呀，他不就是马德禄的儿子吗？周德山的徒弟， 嗯， 正宗八德传人。 哎， 那咱们听哪段呢？ 一起来听马三立和王凤山二位老先生合说的吃元宵的片段。那这个段子呢，也是相声八德之一李德阳先生的代表作。 别客气了， 顾客就吓着了，人拿你当神经病，人家害怕，人不买了。 是啊， 售货员能那样吗？我到百货店买点东西，哎，买块肥皂，来一条肥皂多少钱？这就鞠个躬，肥皂4毛一条。 哦， 卫生药皂呢？卫生药皂3毛6。 哦， 檀香皂呢？檀香皂1.1块。绿宝香皂多少钱？绿宝现在没货。 哦，货货。 不可能那样，可没有那么些礼貌。 没有， 客气就行了。 对， 因为我们应当的呀。为什么咱们学习这什么五讲四美吗？讲文明，讲礼貌吗？ 对。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嘛。礼廉耻，波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你听， 这是孔子说的。 哦。 孔圣说的，咱们念过《论语》吧？ 啊。 四书五经吗？这里头他也有这个，咱们应当注意，应当要学习的。 哦。 你像孔子，他有的很对。你像孔子的话。他这个为这封建王朝服务，为帝王相相服务，他那个词，他那个话，那咱们要的，咱不要。用孔子所说的礼仪廉耻、礼仪道德，这个周公之礼，这个应当咱们要保留。 哦，这用得着。 咱不是完全否，不能把孔子的话都否了。 嗯、 我们应当也要注意。 嗯， 要尊孔吗？毛主席。管孔圣人叫孔老二 啊，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怎么？ 那不是贬词 哦。 孔老二告诉我们，对孔老要一分为二， 啊、 就这么讲。 是啊，就这么讲。 哎，孔子到现在多少年了？ 多少年？ 孔子到现在是2000多年了， 嗯， 2540年。 嗯， 他生在周朝周灵王21年，孔子死于周敬王41年。 对， 孔子寿享到73岁。 嗯， 知这么句话，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 对，这是坎儿吗？ 这不是坎儿 啊。 留这两句话是想念孔孟二位。 嗯， 孔子73岁死了，孟子84岁死的。后人又想念这两个人，怀念这两个人，就想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是惋惜他们死得太早了。 哦， 这不是坎儿、 嗯， 不是咱们每一个人到73岁就死了，到84岁就都活不了吗？不是，好好活着您的没关系，别害怕。 你赌这个吗？ 怕人害怕。 啊、 哦，孔子当初周游六国， 哎。 为什么呀？ 什么什么？ 那时候他这种儒教啊！ 你等着等着，什么国？ 周游六国。 六国呀、 啊？耳背怎么着？耳背啊？ 耳背，您说错了。周游列国。 什么列国？ 列国呀、啊！ 齐楚燕韩赵魏齐。 齐楚燕韩赵魏齐。 你说的不对，不是周游列国，六国。 怎么六国？ 就出国到外国。 他上外国了。 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印度国、尼泊尔。 我这都去过， 啊， 他会说外国话吗？ 给外国讲学啊， 还敢讲学？ 给外国人讲啊，讲知识啊。 怎么讲的 ？Hello， 嘎不吞声吞的完声，完不点声对车子点对声是干 啊？ 哦，外国人听可对呀。 啊， 哎呀，赶紧跪下磕头。 说这都什么呀？ 啊， 说这是什么呀？ 知识啊。 什么知识啊？ 嘎不吞声吞的完声，完不点声对车子点对声是干。 你说真着了。 说清楚了吧？ 哎，说清楚。 缸的，缸住水缸懂不懂？ 水缸懂。 缸啊，水缸，缸比盆深。 哦。 缸啊，比那盆深。 对呀、 啊。盆比碗深。 嗯。 碗比碟子深。 嗯。 最浅的是碟子，最深的是缸。 哦。 缸比盆深，盆比碗深，碗比碟子最浅，碟最深也是缸。 就这样的。行了，您别讲了。 明白了吧？ 明白了。 他出国到哪儿呢？先到天竺国。 天竺国 就是现在印度国。 哦， 还没等到天竺国，走到陈国。 嗯， 坏了， 怎么了？ 孔子没钱了，钱都花完了。 到陈国就没钱了。 完了，孔夫子困于陈蔡，在陈绝。 对， 带着两个徒弟，一个子路，一个颜回。 对对对， 师徒三人，没辙了， 孔子着急，又犯瘾烟瘾 啊， 又犯烟瘾，又没钱，又没钱吃。 您能那怎么？孔子还抽大烟？ 嗯， 还抽大烟？ 哎，抽大烟。 哦， 抽大烟。 这， 你瞧，你念过《论语》吗？ 念过。 二三子以我为隐乎？我无隐乎矣。 怎么讲？ 这就抽大烟了。 是啊。 人一阵子路宴会劝圣人，说师傅，您要买大烟呢？他才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你们以为我有瘾吗？ 是啊， 我无瘾乎矣，没有瘾，抽着玩 啊，抽着玩， 哎，抽着玩，哦，抽玩倒霉了吗？越抽瘾越大， 对， 净荡荡卖东西， 啊， 卖东西烂 事，是还荡荡， 君子长荡荡，小人长戚戚， 哎，不对，君子坦荡荡， 他连毯子一块荡了， 这毯子都荡了， 对对，卖东西， 嗯。 自己零碎乱七八糟，收音机、唱机、唱片啊，彩电的、电视机全卖呀，不要了。 那会儿就有收音机， 有 啊，有电视机。 哎，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啊， 吾闻其语矣，听见说话，未见其人也，就是录音机、唱机、唱片、录音机。 哦，电视机， 电视机有，孔圣那电视机不行，卖都不值钱了。 怎么 不行了？亮度也不行了，也没人了，图像也不行了。 哦， 看也不得看了，听也得听不不好，声音也不行了。 这哪有记载啊？ 有，你念下论语吧。 哦，怎么记的？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嗯， 所以这彩电也看不见，也听不见。 嗨， 大卖皆无啊，着急。子路说：“师傅，我们念书人也有穷吗？” 嗯， 子曰：“君子抱穷，小人穷此赖矣。” 嗯， 咱们穷，咱们是坚固穷，人穷心不穷，志向不穷，脑子不穷。 哎， 谋求正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德之门也，才者末也。 你 咽回能忍章 啊， 一旦肆意飘饮，再露相，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闲哉回也。 啊， 还是老老实实，不言不语的，饿， 嗯， 呀，没辙呀。 嗯， 大争对酒，爷仨没钱吃饭， 怎么办？ 哎呀，子路都起不来了。 哎呦， 燕辉趴这儿也不说话了。孔圣说：“子路，燕辉， 嗯， 随徒为师，大街游玩一番，便了。” 哎呀，游玩一番 啊，街上溜溜 啊，还溜。 子路说：“师傅，别溜了，这肚子受不了啊， 啊， 太饿呀， 嗯， 走不了。”哎呀，师傅说：“别弄糊涂，咱们走在街上，咱们低头看着，万一要有掉钱包的。”咱们拾起来，这不就有钱了？ 财迷， 学而时习之嘛。 哦， 满是学问，这就能拾点儿。 哎，好， 对不对？ 这也在书上。 碰见熟人了，让他请咱们吃饭。 啊， 咱狠狠的吃一顿，能饱三天。 呵，其实没注意。 对，爷仨走在街上， 啊， 瞪眼净找熟人了， 啊， 找半熟脸， 啊， 给人拜年， 哎，啊， 让人请吃饭。 啊， 圣人带头走，子路燕辉后边跟着。 哎，好嘛，变了鸡了， 什么 啊？这不成鸡了吗？ 不是，走道稳当啊！ 啊，就这么走， 走着走着抬头瞅，做买做卖的全都有。 嗯， 人仨个走到大街来，那铺户买卖两边牌，也有买也有卖，也有个幌子和招牌。 好，是那数来宝的， 不是赶这折磨着。 也别赶， 走着走着瞧人茶世界。 哦， 点心铺 啊，点心铺， 这个点心铺五月天卖粽子，八月天卖月饼，正月十五还卖元宵。 对， 卖元宵又卖熟的。 哦， 屋里摆几个桌子，带卖座，门口摆个大锅， 嗯， 现煮现卖，买生的也行，买熟的也行，买熟的坐在屋里吃。 啊， 门口有牌子，红纸写黑字， 怎么 写 的？ 写价目表 啊， 元宵的价钱 怎么写的？ 写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哦，一个老钱一个。 孔圣人一瞧，这大锅里煮的元宵， 嘿， 你看个儿还真不小。 你瞧这， 真是个儿又大，馅儿又好吧？ 嗯， 准是面儿又黏，馅儿又甜呐。 哎，瞧馋的这样， 就是好。 哎，吃吧。 没钱？ 没，没钱。 没钱怎么办？ 啊， 圣人一摸呀，哎呦，这带着个笔袋。 啊，笔袋， 那个时候念书人都有成笔的口袋呀。 啊， 在这笔袋这上拴着个小老钱。 哦，坠 小老钱就往裤腰带上掖的。 嗯， 圣人一想，哎，把这钱解下来 干嘛？ 拿这个小钱买。 哦， 对，解下来一想，哟，不行， 怎么 买不了？人家写的，一文钱一个呀。 对呀， 这有一个钱。 嗯，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都爷仨 进到元宵铺，仨人买一个元宵吃。 就是啊， 这怎么办？一看街上挺清静，两边没什么过路人。 嗯， 圣人一瞧，这街上也没什么人。嗯，挺好啊。 啊， 挺清静。 就这。 好，把笔拿出来了。 啊， 把笔拿出来，笔帽垫下去，我就自个儿添添。 干嘛？ 过去，啪，又给添了一数。再一念好了。 啊， 一文钱十个。 嚯！ 哎，笔帽戴好，装起来，中油。 仲由 啊， 仲由是谁？ 仲由就子路。 哦，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 哦， 那是姓晏，名辉，字子渊。 嗯， 仲由，两回啊，来，吃点点心。 嗯， 吃几个元宵。 哦， 大摇大摆往里。子路吃吧，咱没有钱。对，拿着，别说话。爷仨往这一坐，伙计过来，他说：“敬安，几位吃饭去了？吃炸糕，吃送饭，吃港菜，你吃元宵。”常人，元宵，啊、哦，来多少？十个，哦，三位，每位十个，不，三位十个，三位十个，三位来十五，好不好？一位来五，不啊，十个，三位来十个，来十二行啊？一位来四啊？我就十个，三位十个， 啊，就是， 我的四个，他们徒三个。 上人变日本了， 说正字吗？我四个，他们三个，重来吃吧。上人吃四个元宵，饿呀，吃四个不饱啊。 嗯， 子路宴回一人吃仨，倒坏了。 嗯， 倒把这饿劲儿斗上来了。 嗨、 哎，还要吃啊？ 啊， 上人这拦着，不能吃，哎，不能再吃了，不要了，这年不好化，这不能多吃。 哎， 不饱怎么办？ 怎么办？ 喝汤吧。上人一尝元宵汤。 嘿， 甜不丝的酱乎乎的稀粥一样 啊， 像杏仁茶。 嗯， 哎，你想喝点这个不也管事儿吗？也饱得了。 哦， 汤呗，妥个白喝，也不算钱，哎、为毛不多喝两碗？ 嗯， 哎，掌柜的，掌柜啊，来两碗汤。啊，盛汤。好，喝吧，喝完了还要。掌柜啊，受累，来两碗汤。啊，盛汤，喝完了还要。 嗯。 掌柜，汤，啊！子路宴回一想，师傅这儿要，咱就喝，别举着了，咱要吧。掌柜，掌柜，给我来，手里拿大碗盛，大碗凉得快。 哼！ 圣人又站起来，掌柜，给我换大碗，大碗凉得快。 啊！ 娘仨赛上了，你也喝，我也喝，你也要，我也要，一人喝了三十多碗元宵汤。 哇！ 圣人还要，掌柜，哎。各位，再来两碗，再来两碗，然后再来元宵啊，不要元宵，汤啊，没有了，元宵满变锅贴了， 你喝干了， 你看，别喝了， 哎， 站起来给钱吧，掏钱，啪，往里站起就走，回来，老乡，别，给钱不对，怎么地？怎么的？你甭瞪眼，你吃多少？吃的，啊，你给多少钱？就这钱，就那钱，你这多少钱？你给这一个钱，一老钱一个的。 对呀、 啊。是，啪啪两个一伸，胡说。哦，本地人吃吧，一个老钱十个，这外乡人吃吧，价目变更了，临时加价了吗？啊、嗯！掌柜过来了，老先生，我们不管本地人外乡人，一律价钱，外面有价目表，写的清楚，你老可以看一看。叔叔，哪儿写着？走，看去。 哇，干嘛这么理直气壮？ 那是他给添了数了。 哦， 掌柜不知道啊。 哎、 掌柜出来就念：“老先生，您看这写着呢，我念您听听啊。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 哎，念吧。 哟，一瞧，这念不出来了。 啊， 圣人之罪，念出来。 嗯。 大伙儿听听，掌柜说那个，这是，写错了，这我们写错了， 嗯、 我们要写十几件，最后一忙说写十个了，这我们定是一文钱一个，完了，算你办事，我们错了，您走，嗯、走不得了， 嗯， 是好到逮着你了，是怨你啊， 嗯， 不出门在外没嘴吃，告诉你，这念书人给你笔下留情， 要不留情 不留情， 一个老钱， 那就吃一天了。 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得舒服，喝得快，那藏在你的心 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您给我唠点汤圆好，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连马走道都卖方步。 您把云南曲折，我们这吹牛人都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我是雅娟，继续请出甄琪、方清平。那甄琪 啊， 你在下半时段来为我们详细讲解一下这相声八德当中的代表人物。 好啊，哎，清平师哥，您可不许抢啊！ 我没说话呀， 我怕您不自觉，您知道吗？ 谁不自觉？ 相声八德可以说是相声历史中的传奇人物。相声自从八德开始啊，就逐渐步入了他的第一个红火、非常火爆的时期。其中呢，玉德龙是德字辈的门长，也就是大师兄；周德山一名周蛤蟆。这个名字呀，我们在苏文茂的相声文章会里边经常能听到，他是马三立先生的师傅，据说相声就是由周德山第一个从撂地儿带入剧场的，他应该为相声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之后还有什么焦德海啊、刘德志啊，这二人长期合作，那效果也是异常火爆。当时喜欢他们俩的观众呢，就叫他们焦溜，您听听啊，跟丸子似的。在相声八德中最享誉盛名就是李德阳，一名万人迷。 万人迷我可知道 啊， 是个大美女。 好嘛，您这看电视剧看多了这个。 对，方清平一定是给搞混乱了。 那别说啊，万人迷曾经去上海演出，就被许多观众误认为是大美女，结果到了现场一瞧啊，好嘛，原来是一长相古怪的老头。万人迷的艺术呢，以怪著称，本来就是身高阔脸，大眼高鼻，嘴唇外撅，其表演特点呢就是不笑场。哎，我觉得跟清平师哥您这风格有点相似啊，观众们被逗得前仰后合，他却面孔呆板，若无其事一般，冷面滑稽的口碑，您说说。 嘿，我说你别逗我行吗？ 啊， 我怎么敢跟老前辈比啊？ 那不是您是哎，雅娟，

原因一定很多，就随你吧。究竟为什么，我不管他，分手我不怕，你知道吗？你知道了吧？只是那几乎成真，我们的家你再也不想吗？那这些年的专心无猜，当朋友都不好吗？我多想雨中听不清你的回答，它却那么清楚啊，让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几乎成真，我们的家你从此不想吗？那这些年的专心无猜，你只当我是朋友吗？我以为雨中听不见你的回答，它却那么清楚啊，让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 城市都过了头，不能退后也无法